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5集，魏无羡、蓝忘机和温宁三个人再往上走，迎来了一些伫立在山道旁的破败棚屋。这些房屋大多很小，构架简单，甚至简陋，一看便知是匆匆搭建。有的已被焚烧的只剩下一个架子，有的整座屋子像一侧坍塌，保存最完好的也有半边被砸得稀烂。这些房子受了十几年风吹雨淋，无人照看，个个犹如衣衫褴褛、苟延残喘的幽灵，沉默地俯瞰着山下来人。自从上山之后，温宁的脚步就一直格外沉重。此时站在一座屋子前，又迈不动步子了。这是当年他亲手搭建的一座屋子，在他离开之前，这座屋子还是完好的，虽然简陋，却是一个完好的遮风挡雨之所，住着他熟悉的人，珍视的人。所谓物是人非，好歹还有物是，可此情此景，连睹物思人都做不到。魏无羡道：“别看了。”温宁道：“我早已经想到会是这样了，只是想看看还有没有东西留。”话音未落，残破的屋子之中突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个人形，这条人形朝屋外蹒跚走来，那张腐烂了一半的面容暴露在稀薄的日光之下。魏无羡拍了一下手掌，这具走尸浑然不觉有意，继续朝他们走来。魏无羡从容退了两步，说道：“被阴虎符控住了。”已经臣服于魏无羡的尸傀儡不会再受阴虎符控制，同样的，已被阴虎符操控的尸傀儡也再不会听从魏无羡的命令。规则简单粗暴，先到先得。温宁一步上前，咆哮着一把将尸傀儡的头颅扯了下来，随后从四面八方也传来阵阵低笑之声。黑色树林里慢慢走出了四五十只走尸，这些走尸男女老少不一，大多数很是新鲜，身穿寿衣，多半就是最近各地失散的那些尸体。蓝忘机翻出古琴，信手一拨，琴音如涟漪般四下散开，刚刚将他们包围起来的尸群霎时跪成一圈。温宁双手举起一只格外高大的男尸，将他抛到数丈之外。那男尸胸膛被一根尖锐的树枝穿刺，卡在枝头挣扎不已。魏无羡道：“别跟他们纠缠，直接上山。”也不知金光瑶这几天拿着阴虎符究竟疯狂地召了多少走尸，一波接着一波。三人一边退尸一边往山上撤，越靠近乱葬岗顶，尸群越是密集。参天的黑树林上空，琴声冲霄，群鸦乱飞。将近两个时辰之后，他们才终于得到了一个休息的间隙。魏无羡坐在一头被损毁的镇山石兽上，吁了口气，自嘲道：“从前都是我拿这玩意儿对付别人，今天终于轮到别人用这玩意儿对付我。我现在知道阴虎符有多可恶了，换了是我也想把做出这鬼东西的人弄死。”蓝忘机收起了琴，从袖中抽出一柄长剑递给魏无羡，说道：“防身。”魏无羡接过一看，正是随便，那天切完瓜后他随手把剑一扔，蓝忘机又将它收起来了。魏无羡拔剑出鞘，凝视了这雪白的锋刃一阵，果断又将它插回去，笑着道：“谢谢。”随手将它配在了腰间，并没有使用它的意思。见蓝忘机凝视着自己，魏无羡抓抓头发解释道：“他 太多年不用见，都不习惯了。说着又叹了口气道，哎，好吧，其实真实原因是我现在这具身体灵力低微，就算有上品宝剑也没法发挥它应有的威力，所以还是有劳寒光君保护我这个柔弱男子了。蓝忘机无语。柔弱男子坐了一会儿，终于扶着膝盖站了起来，三个人又往上走了一段，最终在山道的尽头看到了一座入口黑漆漆的山洞。这个洞口高宽皆五丈有余，还未走近，远远的便有阵阵阴风来袭，仿佛还能听到若有若无的人语呻吟。传说中夷陵老祖杀人炼尸做伤天害理之事的老巢伏魔洞。伏魔洞穹顶高阔，三人屏气凝神前行入洞，谁也没有脚步声，倒是从洞穴深处传来的人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杂。魏无羡对洞中地形了如指掌，走在最前，在某处比了个止步手势。主洞离他们只有一臂之隔，透过石壁上的窟窿能看到一个可容纳千人的洞穴，中央坐着100多个人，手脚皆被捆仙索牢牢束缚住，而这100多人都年纪极轻，看服色和佩剑竟然要么是品级颇高的门生，要么就是直系的世家子弟。魏无羡与蓝忘机对视一眼，还未低声交谈，忽然一个坐在地上的少年道，要我说，你当时就不应该只捅他一剑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抹了他的脖子？这个人声音其实不大，但伏魔洞很是空旷，一开口就回音嗡嗡，示意根本不用偷听也听得一清二楚。这少年一开口，魏无羡就觉得略微耳熟，好一会儿才想起来，这不正是那天和金陵打架的金铲吗？再一看，这名子弟身边那个面色冷沉的少年不是金陵又是谁？金陵看都没看金铲一眼，闷头不语。他身旁一名少年腹中传来响亮的咕咕之声，说道，他们已经离开好几天了，究竟想怎么样？要杀要剐给个痛快，我宁愿夜猎被怪物咬死，也不想在这里被饿死呀。这少年絮絮叨叨正是蓝景仪。金铲道，还能想怎么样？肯定又是想像在射日之争里对温狗做的那样，把我们炼制成他的尸傀儡，然后再用我们去对付我们的家人，让他们下不了手，让我们自相残杀。哼，卑鄙喂狗，毫无人性。突然金陵冷冷地道，你给我闭嘴。金蝉愕然，你让我闭嘴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 什么意思？你聋了还是傻了？听不懂人话？ 闭嘴就是让你别吵。被绑了这么久，金蝉早就浑身暴躁，怒道，你凭什么让我闭嘴？ 金陵道，你在这儿废话有个屁用，多吵几句绳子能断？听得人烦。 你， 另一个年轻的声音道，咱们现在被困在这里，山上那么多走尸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冲进来，这种时候你们也要吵架？这个最冷静的声音正是蓝思追。 金铲道，是他先发疯的，怎么你自己可以骂就不许别人骂？金陵，哼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脸方尊是仙都，你今后也是？我就不闭嘴，我看你。咚的一声，金陵的脑袋突然撞了过来，金铲痛得大叫一声骂道，要打架奉陪啊，老子正窝着火呢，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。听了这句，金陵更是怒不可遏，被捆着不方便动手，他就胳膊肘和膝盖并用连连出击，砸得对方嗷嗷直叫。可金陵是一个人，金铲往常却是个前呼后拥的，几个少年一见金铲吃亏，立刻嚷道，我来助你，一齐围了上来。 兰斯追坐在附近，身不由己被他们卷入了群殴的洪流，一开始还能勉强劝告，都冷静，冷静。可错挨了几记肘击之后，他痛得连连皱眉，脸越来越黑，最终大叫一声，索性也加入了混战。外边三人都看不下去了，魏无羡率先跳到伏魔洞前的石阶上喝道：喂，都看这里。他这一吼在伏魔洞中嗡嗡作响，几乎震耳欲聋。扭打作一团的少年们抬头望去，蓝思追看到了魏无羡身旁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喜道：韩光君。蓝景怡嚷得更大声：韩光君。金蝉惊恐道：你们高兴什么？他们是一伙的。魏无羡迈入伏魔洞来，将随便拔出鞘，随手往后一抛，一道身影闪出，接住了剑，正是温宁。这群世家子弟又是一阵鬼吼鬼叫：鬼将军。温宁扬起随便，朝金陵一剑划下。金陵咬牙闭上了眼，岂知周身一松，捆仙索已被随便的锋芒斩断了。接下来温宁在洞中四下行走，斩断捆仙索，被他松绑的世家子弟逃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内有夷陵老祖、鬼将军和正道叛徒韩光君，外有无数嗷嗷待食的走尸，进退两难，只得缩在洞穴一角，眼珠一转不转，盯着面无表情走来走去的温宁。蓝思追那头却满面明光，说道：莫魏前辈，你是来救我们的吧？不是你派人把我们抓来的吧？虽然是疑问句，可他满脸都是全然的信任和欣喜。魏无羡心中一暖，蹲下来揉了揉他的头，把他落难几日仍一丝不苟的头发揉得乱糟糟，说道：我有多穷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哪来那么多钱雇人啊？蓝思追连连点头道：我早知如此，我知道前辈是真的很穷啊。乖，对方有多少人？这附近有埋伏吗？蓝景怡把身上的绳子甩开，抢着道：对方有好多个人，脸上都用黑雾遮挡，看不清面容，把我们捆了扔这儿就不管了，好像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一样。这外面有很多走尸，一直在叫。碧晨铮然出鞘，割断了捆着他们的捆仙索。蓝忘机收剑回鞘，对蓝思追道：做得好。意思是说蓝思追能保持镇定，还信任他们，做得好。蓝思追连忙起身，对着蓝忘机站得端正笔直，还没来得及露出笑容，魏无羡就嘻嘻的道：是啊，做得真好，思追啊，都会打架了。蓝思追一下子涨红了脸，说道：那是方才一时冲动。忽然魏无羡觉察有人走近，回过头只见金陵手脚发僵地站在他们身后。蓝忘机立即拦到魏无羡身前，蓝思追又站到了蓝忘机前面，谨慎地道：金公子。魏无羡从他们两个人身后走了出来，说道：你们干什么呢？一个一个叠罗汉似的。金陵的脸色很是怪异，拳头松了又紧，紧了又松，似乎想说什么话可又开不了口，只是用目光盯着魏无羡腹部那个被他捅过一剑的地方。蓝景怡大惊失色道：你该不会是还想捅他一剑吧？金陵面色一僵，蓝思追忙道：景怡。魏无羡左景怡右思追把两个小朋友的脖子都圈了一把，道：好啦，赶紧都出去吧。蓝思追道：是。角落里其他少年还挤成一团不敢动。蓝景怡道：走啊，你们还想待在这儿吗？一名少年梗着脖子道：外面那么多走尸，你要我们出去送死吗？温宁道：公子，我出去把他们赶走。魏无羡颔首，温宁顿时一阵风一般地刮了出去。蓝思追道： 捆仙索已经解开了，大不了我们齐心协力杀出去罢了。若你们不走，万一待会儿我们离开后狮群涌入，看着山洞的地形，岂不是瓮中捉鳖？说完，蓝思追拉上蓝景仪，两人和几名蓝家小辈率先跟在温宁身后向外走去，一群少年面面相觑。须臾，一人道：“思追兄等我。”跟了上去，一起走了。这名少年正是当初在义城给阿京烧过纸钱、洒过热泪的多情种子，旁人唤他子真，似乎是巴陵欧阳氏的独子。随后陆陆续续几人都是上次义城的熟面孔，剩下的少年原本犹犹豫豫，可一看魏无羡和蓝忘机正在盯着他们看，这两个人哪个盯着他们看都让他们犯怵，只好也都硬着头皮绕过去了。落在最后的居然是金陵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